唤醒、疗愈、创造。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，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连结。我们会对外界的人事物感到厌烦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感到厌烦，因为我们失落了与真实的自己的联系。一颗开放而谦卑的心可以让我们少受很多苦。试着在生活中经常回到自己的内心去观察自己，跟自己在一起。也许你一开始会很不习惯，因为你很厌烦自己或是你的生活情境，逃都来不及呢。但是当你逐渐地把眼光由外界收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内在力量在逐渐地累积增长，跟自己的关系也在逐步地改善。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能够帮助你与自己连结的乐曲，它是由丹麦的灵魂男声 Anders Hot 他做的乐曲，叫做重回列慕尼亚。我们先放音乐来听一听，稍后就将由音乐家曼璇来为大家聆听。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曼璇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首非常特别的音乐。大部分的音乐有着鲜明的旋律与曲调，但是今天这首音乐呢，它跳脱了以往大家听音乐既定的印象。这首由丹麦音乐家灵魂男声 Anders Hot 创作的重回列慕尼亚的音乐，没有使用任何乐器，只有 Anders 如水晶一样清澈的嗓音。他常会在自己演唱的音乐中感受到和某一个纯有的远古震动连结，独特的吟唱方式让听的人进到内在另一个宇宙维度里，感受到生命浩瀚宽广、平静又疗愈的爱。生长在丹麦哥本哈根的 Anders Hot 有着严格深厚的古典背景，在丹麦皇家音乐院取得硕士学位后，目前正从事歌手、作曲以及语音教练的工作。在音乐上 Anders 起步虽晚，但是多年深入研究音乐的同时，他也在灵性方面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学习。这样平行并进的学习让他的音乐道路起了很大的变化。 Anders 说过，吟唱就像是一道门，而音乐让人的心灵因此展开，通往更广阔的状态。现在让我们一边感受音乐，一边解说。 Anders 的歌声很奇妙，它让原本喋喋不休的头脑 瞬间全安静了下来。温柔的吟唱仿佛超脱了地球的万有引力，像宇宙一道隐形的螺旋音流，新的意识随着歌声往上漂浮，往深处扩展。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十字的平衡感，让无限空间随着十字无限的扩展开来。此起彼落的和声点亮了沿途的灯塔，螺旋扩展到一个深度后，心随着进入了，穿越了内在次元，来到的古老悠远的维度里。古老亲切的语言充满了宇宙母亲无尽光芒的爱，深深呼唤着迷途的心回家，回到这里，回到这自在安康的家。在这首音乐里， Anders 每个句子先以单一的音调开始吟唱，然后呢再逐成和音，让音乐随之缓缓浮现出来。这样的开展有没有很像生命之花一样呢？ Anders 把这样的音乐称为内次元音乐， Interdimensional Music。 每个句子像是花瓣一样，在我们的内在里面一层一层交叠展开，多层次的和声唱和渐进相叠，像来自宇宙最宁静深处的回家呼唤。随着音波，爱的涟漪传向无尽，而我们正与这古老永恒的爱彼此共振共鸣。我们现在把两手合掌，像花一样打开来，放在心轮这里。我们来结合呼吸，再度深化连结。来，我们吸，再来吐，吸的时候感受内在生命之花一层一层慢慢的被疗愈打开，吐的时候我们内在所曾经存在过的爱都将重新涌现。来，吸，我们随着音乐呼吸。好，吐，随着音乐慢慢的吐气。再来，吸的时候往内推进，更深度的感受到连接了那份无尽的爱与温暖。吐的时候所有存在的爱重新涌现。再来，吸的时候感受到列穆尼亚的歌声握住了我们的手。吐的时候那份无尽的爱全然涌现。好的，继续闭上眼睛，我们静静休息一下。感受一下，音乐已经超越了音， 和弦和色调，这么巧妙的协同作用，就像是非常细致的高清画像素一样，在心里非常清晰传递着生命最初的讯息，爱的讯息。如此平静、饱满、平衡、疗愈，音流像波浪一样，一层一层深度平和，缓缓地滑入心里。离开了地心引力，内在沉重的烦恼包袱全都不见了。深深的爱连结环抱着我们，碰触到我们，我们的心回到了自己。我们的灵魂远比我们自己想象的久远，透过音乐连接生命的根源和宇宙的爱非常重要。当我们在生活中以音乐帮助我们落实与爱的连接，这将让我们内在更充满力量，更强壮饱满。让我们每天以新的视角与宽广的心胸面对生命种种的问题。我们试着在每一天早上起床后花点时间和自己相处，以诚实不带评断的态度沉思一下你的存在状态，并且在一整天里经常的运用爱、信任、坚定的信念、慈悲、恩典和感恩的能量。到了每天晚上时，找出你在当天给予自己的一切，并在深感荣耀中好好的拥抱它。音乐介绍到最后，希望这首音乐一直陪伴您，清灵没有负担，通往更广阔自在的心灵。祝福你，亲爱的朋友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